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正在为大家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在11七天长假当中，我们科创中国节目呢为大家安排国庆特别节目科技强国科创 CEO 系列访谈，带大家回顾这半年的时间科创中国当中播出的关于人工智能领域、民用航天领域、环境保护领域、农业创业创新领域、智能汽车领域，还有包括国产芯片发展领域以及生活健康领域的一些好的科创项目，听听企业 CEO 相关领域的技术专业人员是如何看待各自产业发展前景，以及在其中做创业创新有哪些科技亮点。也欢迎大家关注这7天的国庆特别节目，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 创未来造世界，欢迎继续收听科创中国。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正在为大家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那么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说的这个科技话题呢，跟现在非常火的智能汽车啊有关联。当激光雷达和摄像头这两种在智能汽车上用的传感器被视作是自动驾驶路线最佳选择争夺者的时候，那么名为毫米波雷达啊这样一种装置，它的存在感似乎低了一点。但其实在汽车智能化发展中，这类传感器呢几乎是最早被应用在辅助驾驶领域的，比如说像奔驰、宝马、奥迪这样的豪华品牌，还有包括像蔚来、小鹏、理想这样的造车新势力，主要的智能汽车都采用了这样的配置。但是针对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还是有一些争议。比如说今年5月，特斯拉就表示取消搭载毫米波雷达，那未来在北美生产的Model 3和 Model Y 呢也会仅靠摄像头来实现自动驾驶。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说的话题就和刚才提到的毫米波雷达是有关联的。介绍一下做客今天节目的科技 CEO， 他是毫米波雷达创新科技公司楚航科技的创始人兼 CEO 楚永燕。欢迎楚总做客我们的节目，您好。 张老师您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楚航科技的 CEO 楚永燕。 楚总呢是在毫米波雷达这个领域做创新创业工作，那既然说这个主角，想请楚总在节目一开始先给我们说说您眼中的毫米波雷达是什么，为什么一些这个不管是豪华品牌的汽车还是这个造车新势力采用了它作为一种智能汽车的配置。 毫米波雷达顾名思义，就是它发射的电磁波的波长是在毫米级别的。毫米波雷达它是通过发射一些高频率段的电磁波，接收回波信号来探测目标的距离、速度和方位一些信息。它最大的优势呢，就是它是具有全天候的探测能力，就是不会受一些光线啊、天气的一些影响，能够在黑暗的环境或者是雨雾天气也能完成探测任务。而且它有一个叫多普勒效应，我们可以通过调频，通过多普勒效应能够更准确的能够探知到目标的它的方位，还有一些它的速度啊，就最主要是速度。 嗯， 最初，由于高频率对技术工艺的要求非常高，所以说最主要是运用在军工领域，用来做一些航空、航海的一些军事目标的感知。就比如说我们知道的，探测导弹啊、飞机啊，或者在航海上面的雷达，都是用的毫米波。当然也有用一些米波的。然后后来就渐渐的推广到民用领域。大家比较多见的有可能就是一些交通的测速雷达，就是在高速或者在路口检测超速的。然后再后来欧美的一些企业就将这个技术慢慢的推广到了车上，希望它通过这个雷达的技术来做一些路端的一些感知，就是对道路情况的一些感知。所以说这个是90年代欧美的一些零部件企业就已经开始做这个事情，也开发出了一些比较实用的辅助驾驶功能，比如说自动紧急刹车、自适应巡航，还有一些盲区预警啊，或者变道辅助啊， 现如今因为这个技术不断的成熟，不断的往前发展，我们的雷达也越来越小，越来越便宜，然后精度也越来越高，所以说大家就希望它用毫米波雷达来，实现一些感知的融合，勾勒出更准确的感知地图，服务一些高阶的自动驾驶功能。同时，毫米波雷达其实在生活当中无处不在，就大家有可能有些。液位计啊，或者流速、风速的感测啊，气象雷达都是用的毫米波。 所以它并不是一个非常陌生的东西哈，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很多领域都能见到它。而且在汽车领域上，其实你也说到了，像欧美早在90年代，差不多30年前就已经开始这方面的一些研究、应用和推广，所以它并不是一个新鲜的东西。刚才节目一开始也给大家说到了，就是现在有这样的一种讨论哈，大家又说，哎呀，你看激光雷达和摄像头，说这两种传感器呢，它好像更有优势啊，在讨论。说他俩谁更优？好像这个毫米波雷达跟前两者比起来，有一点位居其后的这么一个感觉。那我也想从您专业的角度来讲一讲，那刚才提到的激光雷达和摄像头，和我们刚才说到的毫米波雷达，它们究竟有哪些异同，或者说它们在功能和作用上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差异？更擅长什么？为什么会有到底激光雷达和摄像头哪种好的这样的一种讨论的声音？声音呢？ 其实从原理上来说，就车上这些传感器，我们所谓的传感器，除了激光雷达、摄像头、毫米波雷达，还有我们用的超声波雷达，包括红外传感器，这些传感器它的探测的原理和就是实现的一些功能都各有不同，各有差异，然后也有各自的优点跟缺点，所以说我们很难去比较说哪一个更好一些，哪个更不好一些。除了在价格上面，我们可以很明确的分出来，就比如说价格，激光雷达非常贵，然后超声波雷达非常便宜。但在搭载的功能上面，比如说摄像头，它是这些，因为其他一些我们都叫它雷达，红外的话，它也有被动红外跟主动红外两种。摄像头它是一种被动接收的一种方式，感光器材。所以说它，但是它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它是这些传感器当中唯一一个可以。就识别 RGB 颜色的，其他的传感器都是色盲，就是或者说现在，用来感知颜色，激光雷达用来感知颜色还是比较困难的，就是需要投入比较大的。然后，摄像头它用来感知那个颜色的话就比较简单。 那这个 同 感 样 知颜 的。 色在交通领域它有多么的重要？这块儿，比如说我们直观上想到的，哎，你识别这个红绿灯，你这肯定得要感知颜色，对吗？ 是的，不止红绿灯，就其他的一些二维的物体，基本上都需要摄像头来识别。比如说标识牌，如果毫米波雷达看到它就是一块牌子，然后摄像头看到它就能看到上面具体写了哪些东西。对，所以说，等于说它们是各有优缺点，但摄像头的缺点就是它对，因为它是被动，它对环境的光线啊，还有整个的环境要求会比较高。如果比较暗的情况下，我就需要用灯先去打一下，然后我才能看得到。如果在雨雾天气，它就是很难穿透那些雨雾去感知到目标，所以说这个是摄像头的一个缺点。然后毫米波雷达正好在这块能够补足它的缺点，同时摄像头也补足了毫米波雷达没法识别的这个缺点。毫米波雷达它的优势就在于感知目标的速度，因为如果用摄像头来感知速度的话，我们需要拍一张照片，然后再拍一张照片，然后通过一些算法去对物体进行一些计算，然后来算出它的速度。然后毫米波是直接通过多普勒效应就能够把速度，就径向速度给这表达出来，所以这我们经常现在在就是主流的一些辅助驾驶和自动驾驶方案当中，毫米波雷达跟摄像头都是我们叫 EV/ER 嘛，就是相辅相成的。然后激光雷达是属于这几年兴起的一个就高科技产品，它肯定有它绝对的优势，就是它的整个感知的精度啊。分辨率啊，肯定是所有雷达当中，所有的传感器当中最高的。然后它当然也有它的缺陷，因为它是刚刚兴起的一个那个新的零部件，所以说它整体的技术的成熟度啊，在车规级上的应用，因为汽车车规级我们一直说在所有的应用当中，当然它的要求肯定没有军工啊、航天啊这些高，但比工业类的、消费类的它的要求会高一些，因为。汽车要承受不同的温度，从-40度一直到85度，车上还会有各种不同的震动，然后它还会有一些烟雾啊，或者是有一些电磁兼容性的一些问题， 所以在这一块上，激光雷达的累积还没有毫米波雷达跟摄像头这么多。然后同时，它的整个技术路线现在还在，就是一个等于说探讨的阶段，包括大家都熟知的什么固态、半固态，到底机械式到底是哪个方向才是未来主流方向？所以说短期内我觉得就是包括长期啊，所有的传感器都有它存在的价值，只是看每个车厂你要实现什么功能，用什么样的一个方案，并不存在谁被谁取代或者谁会淘汰这个，就包括我们现在在用的倒车雷达、超声波雷达，虽然说它的探测距离比毫米波雷达要短得多，它只能探测5米左右的探测，然后它也没有一些分辨率，但是它的优点就是它非常便宜，然后又非常好用，然后适应性也非常强，所以说也是短期内不可能被淘汰的一个产品。 对，它也是有很大的市场需求。现在只要是个汽车，都有这个倒车雷达。这 是 个， 的。 对，这也是在这个汽车工业发展过程当中，它从一个最开始的新鲜的事物，到慢慢被大众所接受，成为一种常态化，都是需要时间和过程。但是听楚总的观点哈，我这样理解：首先，目前大家非常熟悉或者是应用的比较多的，就是摄像头加毫米波雷达这样的一种手拉手伙伴组合方式，各自取各自的优点，来弥补对方的一种不足。那么至于激光雷达呢？它首先它精度非常高，但因为它是个新朋友，尤其是在汽车领域的这种智能汽车领域的应用，我们对它还并不很了解。所以呢，对于这样一个新朋友，未来的市场，我们现在还是属于观望的状态。但是各自都会有各自的优势。我也想追问一下，您怎么看待刚才节目当中说到的，就是特斯拉表态会取消搭载毫米波雷达，未来北美生产的 Model 3和 Model Y 仅仅靠摄像头就可以实现自动驾驶。 其实不能说这个观点是不对的，或者是完全对的，因为它有它就是这个观点的它的一个立场。比如说，它的摄像头确实特斯拉的摄像头做得非常好，然后它的视觉感知算法也做得非常好，然后它对毫米波雷达这块它并不是特别了解，它自己没有在做这块，它肯定是它之前是问了博士采购的，所以它知道了毫米波雷达的一些短板，他觉得他可以用他的一些技术去弥补这块的短板，这个也是一个尝试的一个方向。但包括我们之前也有，就是各个车企，他们尝试用单个毫米波雷达去实现，就是自动刹车跟自动跟车，也遇到了一些问题，就是不能说不能用，只是说，因为我们在自动驾驶当中，我们现在要解决的问题，并不是说某一个传感器或者某一个技术现在遇到了一个不可逾越的瓶颈，而是我们现在在做的是一个场景覆盖。就比如说我们在一条没有人的道路上面，或者是我们自己已经设计好的道路上面，我们要实现自动驾驶，其实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任何问题。我们现在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怎么样去匹配各种各样的场景，当路上的人和车都多起来，然后天气发生了变化，路或者道路发生了损坏。这些情况下，我们还要能实现自动驾驶，这个时候就对你整个的感知和你的一些运算和整个的一个执行的这些要求就会大大的提升。我们现在最主要就是在做这些事情。当然，你如果用单摄像头，在大部分路况下面有可能能够实现自动驾驶或者是辅助驾驶，就是遇到那些我们所谓的 corner case，就是比较特殊的场景下。就是没有毫米波雷达，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我觉得。 也就是说，单个从某一个产品或者是某一个传感器，它本身性能特点，其实我们对它的了解都已经非常深入了。但是把它们综合运用在汽车、智能汽车上，甚至把这个汽车放到一个真实的交通场景当中，它到底工作的状态是怎么样？我们希望它能达到什么样的效果？这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非常全面的考量。很多企业在重点发力的77G 的这样的一个频率段，那它要把我们的毫米波雷达做成什么样的效果？它有一个标准化吗？比如说，不同企业生产出来的毫米波雷达，它的这种性能测试，它会有一个，就像我们考试一样标准的这个答卷，你答90分，他答80分。啊，你答100分，会有这样的一个普适性的标准和评价吗？ 张老师，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因为这个其实也是中国在毫米波雷达领域的一个突破。之前我们在跟中汽中心汽车标准委员会一起共同在制作一个毫米波雷达的这个标准，它其实 并不是说我这个雷达怎么样才算是好或者是不好，因为它有些，比如说参数，像最大距离啊、最大就是角度啊，还有一些距离分辨率啊、距离精度啊，这些都是决定这个雷达它的性能和你的系统匹配度的一些参数。但至今我们就不知道怎么去把它准确的测试出来。就有的时候主机厂拿到你的一个产品，会有一张参数表，但他根本就不知道你这个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只能。选择性的去相信某些就是国际品牌，所以说就是汽标委我们一起就是共同制作了一个这个雷达测试的一个标准，就是它会提供一个参考，你要去测试一个雷达，你要在什么样的环境下面测试，用什么样的设备去测试，用什么样的方法去测试，然后测试出来怎么去评估这个结果，怎么样才算是好。至于到底好到什么程度或者差到什么程度，这个其实。在汽车行业，我们属于见仁见智的，因为，除了它的性能之外，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考核的一个指标，就是成本。就是你有可能你可以用一个非常贵的东西，但是你的车有可能卖不出去，就是， 是消费者 所 不 以 买 说， 单。 对，所以说最后决定用什么样的一个雷达，就是由主机厂自己来决定，它可以通过这个测试结果决定，我用这个雷达，它的性能确实非常好，但是呢，我接受稍微贵一点点。有的主机厂，我为了达到一定的性价比，我可以牺牲一定的性能，然后通过成本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这很重要的就是这个标准，这个标准应该马上就会有了。对，我们已经制作完成了，马上就要发布了。 是有了这样的标准，其实让这个车企也好，或者是让我们这种毫米波雷达的生产企业也好，大家其实更有方向性啊。然后这样的话，整个行业的未来的发展，它其实也能更良性啊。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 是 事 的。 情。那么刚才说到了，就是作为一个产品，它的性价比既有我们希望它实现的功能，同时价格又不能太贵。这其实不光是车企的需求，也是消费者的需求。那如果我们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我买这个车上面有毫米波雷达的装置，尤其是我们现在把这个技术放在77这样的一个频率段，不管是消费者而言，还是说我们生产制造这个毫米波雷达企业而言，我们是希望它能够基本具备什么样的一些条件和它的这个最优的性能。而且刚才楚总说到的，它这个短板不能识别颜色，这个将来我们有没有可能攻克呢？ 识别颜色这个短板，因为受原理的影响，就是有可能真的是无法攻克。 先天缺陷是吧？ 但是除了识别颜色之外，就现在的毫米波雷达还有一些其他的短板，就比如说跟前面说到，跟激光雷达相比，它的精度啊、分辨率啊，就是不够，导致了某些探测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所谓的误报跟漏报。然后这个短板是现在我们。是可以攻克的，因为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技术的方法来增加它的分辨率跟增加它的精度。当然没法达到激光雷达的这个级别，因为它也是受原理的影响。激光雷达它是等于聚集的一个波束，我们是发散型的一个波束，所以说我们肯定会的噪声会比它高，所以说我们的精度肯定没有它那么高。但是能够，就像您前面说的。我们有一个标准，就是主机厂提供的，它等于说它要实现一个功能，就像我们说的自动紧急刹车，这个在国家也有一个我们所谓的标准，就是对紧急刹车你怎么样才算是这个功能是符合要求的，然后它会有一个功能的测试，然后功能测试满足了之后，就是它会把这些要求拆解到对毫米波雷达，你至少要满足这个，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最最基础的这些功能，但是，这个功能它是在不断的升级的。就像我们所谓的自动驾驶，不是分成 Level 一到 Level 五的级别吗？我们现在的自动刹车啊、自适应巡航啊，都在 Level 一和 Level 二的这些功能上面开发。你一旦要达到 Level 三以上的，就是能够提高你的自动驾驶的级别，就对雷达的分辨率啊、分精度啊，就会有更高的要求。这个时候。就产生了我们现在比较热议的，就是我们公司也在开发的叫4D 点云雷达，或者有的叫4D 成像雷达。 4D 成像雷达。 就它指的 4D 就是指我们原先的 XYZ 加上速度，一共是四个维度。 所以这个是我们从需要这个智能汽车实现什么功能，然后倒推到具体我们毫米波雷达需要完成什么样的这种任务，这样的一个拆解过程。而且刚才说到的这个测试或者是标准，其实都是我们希望这个毫米波雷达能够保障这个智能汽车更安全，不管是从现在我们说解放双脚，到慢慢解放双手，然后解放我们的双眼，解放我们的大脑，到真正实现 L5 所谓的这个自动驾驶这样的一种全解放哈，这个车可能就是一个移动的房子，就不需要司机这样的一个角色了，这可能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但针对毫米波雷达，它从我们现在研发啊，从这种技术的突破到实现量产，再到真正的测试，然后到消费者身边，这样的一个过程，在您看来是不是一个相对比较漫长的过程，还是说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个技术的突破，能够实现这个过程的更迅速？因为据我了解，比如说在北京像亦庄等地，我们经常有一些这种画出来的做自动这个驾驶测试的这些场地，但是好像在我们真正的老百姓生活当中觉得，哎，这个事情离我还是比较远的。我不知道楚总您怎么理解这样的一个过程，大概需要的一个时间。 首先对汽车内的这安全相关的零部件，它整个的一个开发和测试周期就是非常长，博士它如果要研发一款雷达，它一共要花将近5年的时间，就从立项一直到那个真正量产，之间就是要经历大量的迭代跟测试，因为它是跟安全相关的嘛。我们有一些测试用力，就是有一些标准的测试用力，这些是肯定要满足的，就是前面说的一些最低要求。除了这些最低要求之外，我们还要就是去做大规模的路试，等于说去找到一些我们没有覆盖的场景，就所谓的有些车厂叫双十，就是要跑2个10万公里，就在我们自己的测试车上跑10万公里，到主机厂你要量产的那款车型上面再跑10万公里，如果都是结果都是满足主机厂的一个要求，不能说到一点不出错哈，因为这个也不太可能，但是达到主机厂的他心里的一个预期，那个时候这个整个产品才算是合规的。然后在合规过程当中，我们还要做一些就是所谓的一致性跟可靠性的测试。可靠性测试就包括我们叫DV 嘛，它在各种温度的情况下面，在各种冲击啊、碎石冲击啊、震动啊，还有一些延误啊这些测试，还有所有的电性能测试，因为车上的电池它的整个电压是变化是不稳定的，虽然说是它输出是说是12伏，在温度变化或者在某些脉冲的变化下面它会升高会降低，你要在各种情况下都能工作。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所谓的电磁兼容性，就是你不能受外界的一些电磁波的干扰，当然你也不能去干扰到别人，所以要经历这很多的测试，最后这个产品才算是完整的能够推向市场。因为汽车行业里面一旦发生问题跟消费类不一样，如果手机坏了你就换一个，汽车行业如果坏了一个问题还不大，你如果出了第二起事故我们就会有召回啊之类的，就整批产品就有可能就不能用。 听起来还是非常严苛的，从前期的研发，然后到中间的不断的测试，然后到真正实现量产，以博士的经验这就需要5年。那么量产之后可能我们还要再继续跟这个车企进行对接，进行市场上的推广，这可能又需要一部分的时间。总之这不是一个非常迅速的就能实现这样的一种比如说投入产出这么一个过程，是需要慢慢积累的。那么楚总，可能后面我们还会跟您聊聊，就为什么您要做这方面的这种研究和创新。那从您的角度来看，这个产业需求和技术突破，那么这些年是不是有一个飞速发展和变化？如果说围绕智能汽车产业相关，像我们是做毫米波雷达，就是相当于一个零配件啊，这样的一个大的产业，它目前的一些市场需求是不是呈爆发式的增长？您怎么来看？ 这个也是我们回国的原因之一吧，因为确实中国的汽车行业包括整个世界的汽车行业都在经历一个飞速发展的一个阶段。首先也是一个变更的阶段，从原先的传统的能源变更到一些新能源的一些汽车，然后当你的整个驾驶体验已经达到了一定的饱和度的时候，你对车的一些舒适性啊、安全性啊都会有一些更高的要求，这样也就导致了我们所谓的智能驾驶和就是自动驾驶的这些产品的升级。就拿我们回来的那几年来说，就整个智能驾驶 ADAS 我们叫高级辅助驾驶系统，它在 汽车上面，包括雷达的这个装机率，就那一年就有将近800%的增长。所以说，这个确实是正在经历一个变革的一个过程。就我觉得这个智能驾驶这个事物，大家是不应该去就是抵触它，它肯定会有它的一些缺点，所以应该它跟新能源相比，智能驾驶最好的一个就是它的优点，就是因为它是一个渐进式发展。我不像新能源，我从燃料车我一定要跳到一种新能源，它当中没有一个过渡。我们现在有混合动力，但是这个过渡的并不是特别明显。但我们的智能驾驶它的过渡就是比较明显，我可以从预警。就是 level 零一直跳到 level 一，简单的一些帮助你去判断某些你判断不了的，就比如说我们现在的盲区监测，这个其实是事故率最高的一个那个点。当你在就是变道的时候，会有一块盲区你是看不到的。如果你装了一个毫米波雷达，能够做盲区监测的话，它就会提醒你有可能在那个你的盲区当中会有一些东西，你就是要谨慎一些。这个的话就可以大大降低事故率。对，慢慢的一步一步的把整个手啊、眼啊、脑啊都解放出来，最后就实现了自动驾驶。 所以这个安全它没有绝对的说法，只有相对的安全。这个交通领域每天都会发生各种各样的事故哈，很多的时候是人为造成的，所以我们不能让机器有的时候去因为一次两次的事故背锅，但是一定要找到这个技术的原因在哪儿。我们希望把这个技术去升级，然后让它更加的安全。谢谢楚总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讨论。 感谢张老师。 节目上半段的科创中国之科创面对面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欢迎您在一小段片花半点之后继续收听科创中国科创面对面下半段更加精彩的访谈内容，一会儿见。 山同脉，水同源，人相亲，地相连，京津冀如同一朵鲜花上的花瓣，瓣瓣不同，瓣瓣同心，瓣瓣同根。万里山河起宏图，且舞春风共从容。京津冀从历史深处走来，协同发展，步入新时代，昂首阔步，迈向新未来。京津冀，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脉。京津冀之声以融媒体平台助力协同发展大计。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河北广播电视台等主流媒体倾力合作，推出京津冀之声，共同打造跨地区、跨媒体、多领域的融合媒体传播平台，发布权威信息，展示发展成就，推进创新协同，服务民生福祉，胸怀新时代愿景，助力京津冀发展，力创融媒体传播，协同发展美好生活，京津冀之声。 我爷爷的爷爷说，他小时候就听人们说起过奥运三问： 中国什么时候才能参加奥运会？什么时候能获得金牌？什么时候可以举办一场奥运会？ 我爷爷说，他抱着我爸爸在电视上看到了中国取得第一枚奥运会的金牌。 1984年，26岁的射击运动员徐海峰摘取了洛杉矶奥运会第一枚金牌。 我爸爸说，我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那年出生的。 国际奥委会非常荣幸地宣布，奥运会的主办城市是 北京。 北京。 2022年，我也可以成为冬奥小记者。不仅可以在家门口为冬奥健儿们加油喝彩，还可以自己采访冬奥会。 双奥北京，我心飞扬，奋斗百年，启航复兴。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正在为大家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在11七天长假当中，我们科创中国节目呢为大家安排国庆特别节目科技强国科创 CEO 系列访谈，带大家回顾这半年的时间科创中国当中播出的关于人工智能领域、民用航天领域、环境保护领域、农业创业创新领域、智能汽车领域，还有包括国产芯片发展领域以及生活健康领域的一些好的科创项目，听听企业 CEO 相关领域的技术专业人员是如何看待各自产业发展前景，以及在其中做创业创新有哪些科技亮点。也欢迎大家关注这7天的国庆特别节目，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 创未来造世界，欢迎继续收听科创中国。 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栏目，我是主持人黄欢。前段时间呢，我们大家都关注到了类似像滴滴、小米都已经开始造车了，引起了汽车界、投资界甚至是老百姓的热议。好像上一次闹出这么大动静呢，还是大家一股脑儿都去卖菜、卖水果、搞社区团购。那这个时候，智能网联汽车就好像一下子进入了一个高速赛道，汽车从机械产品变成了电子消费产品。所以这时候有人说，现在造车不是一个小风口，而是一个台风口，是龙卷风口。那今天我们就请来了这个风口的推手之一，国家智能网联汽车创新中心的研究员楚文博博士，请他带我们一起走进智能网联汽车带来的燃爆时代。欢迎你，楚博士。 大家好，我是来自国家智能网联汽车创新中心的研究员楚文博。那很高兴可以来到这里呢，给大家介绍智能网联汽车。 是，其实说到智能网联汽车的时候呢，我们都会觉得，哎呀，这个东西一定是我们生活当中以后会出现到的。但是现在说起来还是觉得有些陌生。更多的时候我们说到汽车就是在马路上跑的这些啊，它加油，我们踩了油门它就能跑，踩刹车它就能刹住。但是怎么样叫智能网联汽车还是很陌生。所以接下来想请楚博士给我们先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到底什么样的车叫做智能网联汽车啊？ 是这样。那么介绍智能网联汽车呢，我们可以先从介绍智能车开始。那所谓的智能车呢，就是指车呢它有一部分智能化的功能来代替人呢做一部分的这个驾驶。那其实呢，说到智能车，目前在路上我们见到的很多车辆都有了这样的功能，比如说车辆常有的定速巡航啊、跟车巡航啊、 ACC 啊、车道保持啊，他们都属于智能化的一部分。我们可以看到周边的很多人驾驶车辆在高速行驶的时候，他按下一个键，那车辆呢就保持在这个车道线上的行驶，同时呢在速度呢也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和前车也有一定的距离。那本质上呢，这就已经是智能车了， 但是还没网联对吧？ 对的 啊。 我们把智能车呢也分为了几个级别，比如说最低级别的我们有这个 L0 的，是完全没有智能化的。那 L1 呢就是有了纵向的一些功能，比如说能够跟车呀。 L2 呢就可以是不仅跟车还能保持车道。那再到 L3 呢，不仅是能跟车保持车道，它甚至还可以出现换道了。那这个时候呢就是出现了高级别的这个自动驾驶。那么网联呢则是另一个维度。那我们现在强调的这个智能车大多数属于是这个单车自动驾驶的，也就是说它是基于自车呢进行这个决策控制，它不太依赖外界的这个网联的信息，它可能会捕捉到一些信息，但大多数呢是依靠它自己，比如说它会有摄像头，有一些这个毫米波雷达等等，但是呢它不太会和外界去做这个通讯做交互。那么所说的这个网联呢，就是不仅仅车自主的能决策自动驾驶，车辆呢还要和其他的路测设施、其他的车，包括云呢、其他的这个路测的平台呢进行链接和互动。 我举个例子， 嗯， 那通过这个网联式这个自动驾驶，我们能够和这个其他车的这个进行这快速的交互，知道其他车的这个变道换道的这个意图和动作，来规划我们的这个行车路径，加速或者减速，这样呢安全性呢就会有所提高。 嗯，这就是智能网联汽车。 对， 那可不可以给我们描述一下智能网联汽车上路以后它的场景是怎么样？其实刚刚已经说到了一些啊，就是它可以知道别的车它有什么样的意图，通过对方的意图来判断说我应该做下一步什么样的一些行为，对吧？ 对的，环环，我觉得你理解的这个非常到位啊。举几个简单的例子。那所谓的这个单车智能呢，那也就是说我要依靠自己去感知周边的这个一切的这个环境， 嗯， 也就是说我要决策，我首先要有眼睛，也就是我要有摄像头，那么摄像头的感知的这个范围就是我所能感知到的极限。 嗯， 但是如果是智能网联汽车，有了网联化设施的这个存在，那就不只是这样了，我可以做一系列超视距的这个判断和预知，比如说我可以知道几百米甚至几公里之外的这个交通的这个情况， 嗯， 路面的这个状况。那这种超视距的感知作为一个传感器的这个输入，那对我们整车的这个决策是有非常好的这个性能提升的这个效果。比如说我们提前知道了某一个路段突发了一个事故啊，提前知道了在下一个这个路口有一个车辆要并道进来啊，那这样呢我通过控制我的这个速度和换道呢，就能够很好的提高我的安全性。那另一方面呢，我们车还可以跟这个路做协同。比如说现在我们在这个车辆行驶的过程中，经常有的时候会遇到红灯特别多呀， 嗯， 那有的时候呢其实路面上已经空无一车了，但是就是一个红灯特别长，那其实有了网联式的这种自动驾驶呢，我们可以做这个车和信号灯的协同。 嗯， 比如说我们让这个车很快的就是根据我们的这个驾驶的这个需求，从这个绿灯啊变成绿灯，那或者是说 红灯变成绿 灯，红 灯 变成，对，或者是说呢，那我在开的过程中，那就预知到再过十秒钟，那这车呢就要从这个绿红灯变绿灯， 嗯， 那我们车辆呢就可以不减速的这个通过，提高整个的运行效率。 哦， 那这些呢都是说智能网联汽车呢在自动驾驶甚至在智慧交通上的一些具体的应用。 哎，我眼前有个画面啊，这有点像那个飞机，是不是？比如说我们飞机在飞的时候，它需要有个塔台给它提供一些信号，那是不是如果实现智能网联汽车以后，也会有一个类似于这样像塔台，或者说您刚刚说到的这个其他的一个什么概念，可以给予这些信号的提示呢？ 嗯，我觉得你说的很对啊。塔台呢， 嗯， 它等于是一个这个中心的一个控制嘛， 嗯， 一个群体的这个决策。那么塔台呢是要做这个决策的这个核心，它协调各个飞机它的这个行驶的路径啊，排班啊， 嗯， 那对这个智能网联汽车呢其实也是存在这样的一个中心的，我们一般把它叫做这个云，一般是通过 云 平台呢， 哦， 来对那个车辆呢进行多层次多领域的这个控制。有的呢是控制是要求的这个时间是比较快的，甚至达到这个几十毫秒级的。有的这种云对车辆的这个控制和影响呢， 嗯， 那时间拉的就比较长，可能是说十分钟啊或者几分钟啊再给你一次这个命令或者建议。 那刚刚我们说到这个场景啊，其实是很多人都非常期待的，觉得它可以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的便捷，我们可以解放出自己的双手甚至是眼睛耳朵去做其他可能相对来说也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我想问一下楚博士，全面普及智能网联汽车在您的判断你觉得还需要多久？ 嗯，我觉得是这样的，这个要分这个级别，因为刚刚已经讲过了，智能车它就分了这个五级，从 L1 一直到 L2 L3 L4 L5、 嗯， 其实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大部分的这个智能车都已经具备这个 L1 L2 的这个功能了， 嗯， 那我们在这个行业内的一个初判断是到了这个2025，那到 L2 级别的这个车至少要达到这个50%以上， 嗯， 那么实际上呢这个网联化呢现在也在逐步的这个在建设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车呢在这个未来的2-3年的车型规划里呢，其实都带着这种网联化的这个通讯设备和这个手段。 所以我认为这样的一个普及呢是必然要发生的，它会先从这个自动驾驶的这个低级别开始，逐步到的智能到这个网联。那可能未来在5到10年呢会有一个比较良好的一个发展的这个过程。 嗯，就是其实离刚刚您描述到的这个相对完美的一个情况哈、啊、还需要5到10年的时间。 是的，是的。 嗯，那刚刚我们也说到了这个智能网联汽车马上就要进入到一个黄金爆发期了，那您觉得对哪些行业会有一些颠覆性的影响呢？ 嗯，首先我想呢智能网联汽车它一旦这个进行拓展，那首先就不是车本身的这个问题了。 嗯， 那随着车周边呢很多与它相关的这个产业都会有较好的一个发展。 嗯， 比如说我们的通讯呢、啊、路侧的设施啊， 嗯， 地图啊，电子啊，信息啊，云平台啊， 嗯， 等等。那这么一系列这个 IT 属性为背景的产业会发展的这个非常快，他们会不断的把一些这个先进的这个技术影响因素啊叠加到这个车上，让车呢更安全更有效率的这个行驶。当然我们在这个使用的这个过程中呢可能也面临一些这个新的一些问题或者一些新的一些变化吧。 嗯， 那举个例子，那现在我们的要想驾车上路，那人是不是要先去学驾校啊？ 对，我们考的驾照，最早的时候考的驾照还是那种就是手动的，现在听说很多考驾照就是自动，叫什么自动挡的车也可以考，对吗？那以后是不是如果再考驾照的话，那我坐那儿就行了，那还需要考吗？ 嗯，这个是这样的，智能网联汽车呢，它本身的这个决策控制系统呢，我们专业人士叫计算平台， 嗯， 因为它是要采集各种的这个信息进行这个计算的，那么我们要考就是考它的这个计算平台，也就是车辆的这个大脑。 那考的是车也不是人呢，对不对？ 是的， 嗯， 考的是车载的这个大脑，车载的这个计算决策系统，也就是一个软硬件一起的方方正正的一个盒子。 嗯 啊，那么考这样的一个盒子，这个就有很多的这个问题要引发出来了。 嗯， 比如说是谁来考？那可能大家会认为应该是国家。那考题是什么？ 对， 因为这是一个大的问题。那我们作为这个普通的这个学车人，可能就是考了科目一啊、科目二、科目三啊， 对对对， 在这个场地上跑一跑。但是这个自动驾驶一旦发生之后，它是代替你人去这个驾驶去，它对这个安全性要求是非常高的。 嗯，对， 也就是说，你在场地上，我们不会遇到那很多这个复杂的这个情况，车也其实也没有那么多。 嗯， 那很多人的考了这个驾照之后呢，还是要这个经过很长时间的这个训练和学习才能熟练。但自动驾驶车就不一样， 嗯， 我们必须让它在各种情况下呢，都尽量的就是保证它的安全和可靠。 嗯， 那这时候呢，它要便利的场景就非常多了。比如说，我在山边开， 嗯， 我在停车场开，我在这个 胡同开、啊，对， 我在这个非常复杂的路口开，比如说这个清华大学5道口路口，那我怎么去让这个车在各种情况下都规避可能的风险，让它安全有效的这个行驶？那这时候就需要不断的去 测试 它。 嗯， 我们用一些这个我们叫这个算力， 嗯， 来这个或者算法来进行验证。对这个计算平台呢进行这个考核，那考核通过了呢那就可以了。当然这个法律法规啊和这计算的这个考核的这个准则呀，目前呢也还在制定的过程中。 对，因为按照交通法来说，测试车是不允许在这样的道路上去上路的，更别说让你去测试了，对吧？那所以说如果智能网联汽车普及的话，相应的一些法规包括像刚刚说到的考驾照的一些规定，还需要做一些相对的调整。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关于交通事故，一般我们来说比如说我们发生刮蹭了，我们就责任人肯定是车主了，肯定是驾驶的这个人了，对吧？但如果说智能网联汽车上路的话，那责任人到底是车主还是车还是谁？所以这个可能也是对我们的这个道路交通法规也提出了一个新的挑战，对不对？ 确实，从这个伦理道德和法律方面呢，自动驾驶其实面临着很多的这个挑战。 嗯， 那现阶段呢，我们把这个自动驾驶呢分为了这个L1、L2、L3、L4、L5。那实际上呢，主体责任呢其实还是归为驾驶员呢到L3级以下。 嗯， 也就是说，出现这个 一些这个应急的这个情况，需要你驾驶员呢主动的从这个一个注意力比较松懈的状态呢回归到由你来去掌握这个车。但是呢你要往高级别自动驾驶汽车发展呢，可能就不能把这样的原因都仅仅归咎于这个驾驶人了。因为驾驶人可能他只是坐在这里，真正这个决策都是车辆的这个本身。 嗯， 那这里头呢国家其实也在想这样一些办法，我们要通过一些合理的这个考题啊，一些这个测试啊，让这样的一个车辆的这个大脑非常的这个可靠，非常的这个安全，那确保它呢出现过量的概率非常低。那我们在汽车业内呢经常听过这样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召回，实际上召回是对汽车是影响是非常大的。 嗯， 那么有如果有这个国家对你的这个算法呀进行背书，告知这个企业，你经过我的背书之后呢，这个责任呢可以由这个国家进行一定的这个分担呢，或者是再判定啊，那对这个企业来说呢，压力呢也就减小很多了。所以它最后呢应该会逐步的往这个国家呢作为这个考官，然后呢承担相关的这些这个 后果 和责任或者是一些压力，然后让企业往前去冲。 哦，相当于是上了一个保险吧，可以这么说。 对， 国家给上了一个保险， 国家给你做了一定的这个背书。如果是国家推出这样的一个标准化的这个测试平台的话， 那刚刚您说到这个的时候，其实我还想到一点，就是关于我们平时看一些关于科幻啊未来的这些片子的时候，我们总会看到黑客对我们网络的一些攻击。因为这个智能网联汽车，它其实很大程度上还是会很依赖于网络，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可能很多人都会担心，有没有可能智能网联汽车上路之后，真的可以解决所有的安全问题？那它会被黑客来操纵或者是攻击吗？ 智能网联汽车它如果上路之后呢，可能行驶安全的它会能够很好的进行一定的这个 保障、 因为呢毕竟是我感知的信息多，我们对它的这个支撑也多。但是像您所说的，那既然网联化呢就难免要遇到一些这个网络的这个攻击或者影响，而这些呢对车辆的这个安全驾驶呢又引入了其他的一些不稳定的一些因素。其实我们看过电影的，看过那个《速度与激情》的，有一部电影，他就看到就有一些车，它受到外界的黑客的这个控制啊，都往一个方向跑啊，发生了很严重的这个事故啊等等。那如果在现实生活中发现这样的情况，那其实是对大家的这个生命安全的都会受到很大的一个冲击。 嗯， 那目前呢，我们事实上也会在这个解决这样的一系列的这个问题。 你也提到了一个云控的概念，而且这也是您最近在关注的一个方向，可以跟我们讲讲什么是云控吗？ 首先呢云控它的这个全称呢叫车路云一体化融合控制系统。 哦， 那它讲的不仅仅是这个控制，其实基于这个感知啊决策啊这些的都算。那我们知道啊，一个车它想要很好的这个自动的这个行驶，那需要有这么几件事要做。第一呢是要这个感知，第二是这个决策，第三是规划，最后呢是控制。那么其实我们所讲的这个智能网联汽车，这个网联的核心呢就在于要有云，也就是要有云支持下的车辆的感知决策控制执行等等。那像我刚刚给大家所讲的超视距的这个感知啊，那依赖于路测的这个设备，那感知到的这些这个数据，这些结果是要通过云计算再传回给智能网联汽车的。那么这样的一个云控系统呢，它也是分为这个好几级的。比如说有这种离车辆特别近的，我们在路边放的叫边缘云。 边缘云， 对 啊， 也就是说它离你特别近，那它需要做的是这种快速的这个决策判断感知。比如说我们在路口上安装这种边缘的这种设备，那我们能快速的知道旁边有车辆呢就是要过来，那有可能对你自车的这个行驶呢有影响，那我们就把这样的一个结果算出来，并且告知你这个车，告诉你呢前面是个什么情况，你应该怎么走。那还有这种叫区域云，也就是说它把多个这个边缘的这个设备连起来。那区域云呢主要是用于这个智慧交通，比如说对这个 交通这个路网呢进行这个优化，提高你的这个城市运行的这种效率，它对这个实验性要求其实是不高的。比如说我可能要求在这个一两分钟呢也是可以的。 来得及吗？ 来得及。 那举个例子，什么事情是一两分钟之后还能来得及呢？ 比如说我对这个红绿灯呢进行这个优化。 预判 和优化都可以，那让你这样的一个拥堵的这个车队呢，这个在这个几分钟内呢进行这个疏散这样呢就属于他的工作范围。当然我说的几分钟相对长的，短的到这个几秒钟也是他的工作范围。比如说我们发现路面有个这个事故，我们通过设备呢检测出来这有事故，那我们应该呢把这样的一个情况上报给这个其他的这个相关的部门，执法部门呢，包括这个医护工作者啊，进行这个处理，这都是区域云要做的事情。 这个有没有点像我们在这个就是交通大队或者交通局，它有一个很大的屏幕，屏幕上它其实出现的各个路口啊，出现的一些交通拥堵情况啊，或者是有可能出现的一些路面状况，它其实电子屏幕上显示的那个，可不可以也理解为是一种这个区域云？ 你可以理解为这个它属于是区域云的这个一些附属设施 啊，附属设施。 对，那就是说。云是一个 大脑， 但是这个大脑它需要有一些这个触角，那这些摄像头啊可能就是它的这个触角，但是有了这样的云控系统呢，我们可以呢自动化的去这个分析分类，去识别路面上出现的这个各种的这个情况。那除了这一块呢，我们还有这个中心云，它主要是做这种大数据的这个统计分析的。比如说我们会关注到这样的一个常年的交通行驶的状况，这地方拥堵啊，是不是要对它的这个交通设施的进行改进，交通的路网规划是不是要有一定优化，这是中信要做的这个事情。所以说云控本质上呢不仅仅是这个控，那还是这个从感知决策规划一直到控，可以说是云对智能网联汽车的支持都在云控系统里面。 所以云控平台的出现对于未来交通其实也是有颠覆性影响的，对吧？ 对的对的。 比如说像道路交通的参与者啊，包括像道路设施，还有通信网，还有很多很多都和现在有很大的不同。那这些不同，比如说作为我们在路上行驶的人来说，我们有什么有可能会未来加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的呢？ 我举一些例子，比如说作为交通道路的这个 参与者 、那可能不只是车，还有是我们在路上行驶的这个行人，因为你也有手机啊，你手机可能未来它有这个有定位啊，它能感知到你的这个存在，它也能提示你这个像这样走是危险的，那样走是安全的。那从道路设施上来说呢，我们以前呢见到的路侧设施，基本上你看有些路灯啊，有一些红绿灯啊，那未来挂在这些上面呢，可能不仅仅是这个红绿灯和路灯，而是一些这个智能化的这个感知设施，比如说摄像头啊，激光雷达呀，毫米波雷达呀，甚至还有这种边缘的这个计算的这个平台呀，一些算力的设备都会部署在这个路侧，所以他们也属于路侧设施的这个一部分。另外呢智能网联汽车的这个安全上路行驶还有赖于这种高精度的地图，也就是说它不是我们现在常的导航地图，它是给车看的，精度要控制在15个这个公分以内的。 15公分以内。 对，所以说那地图这种电子化的东西它也是属于这种基础设施。另外还有一些基础设施呢是我们现在看不到的，或者你在路边看不到，但实际上它又影响你实际存在的，比如说高精度的定位，我们是需要路面的有这种靠死网的，定位基站的。那这些呢其实也都是属于路侧设施的一部分，只是它看起来没布置在路边而已。那它当然还有一些呢，我们也可以认为它是属于这个路侧设施，就是一些放在这个云上的这个云计算平台，它也属于。 那我不知道现在您主要研发或者说负责的方向是云控平台这一块的话，那和刚刚提到的这些云会有关系吗？您觉得您是在做一个整合呢，还是在重新去研发一个新的平台？ 首先呢这个云平台啊，它是分了好多这个层面上的，有是专做这种硬件的，有的是基于我们叫这个 S 层，有做这种平台层叫 PaaS 层，还有做这种应用的叫这个 SaaS 层。 实际上我们更多的是做这种叫 PaaS 层，做这种平台的。我底层的这个云平台呢，这些硬件呢，可以是这个阿里的，可以是这个华为的，以及其他的这个公司的。那么它主要是要做中间的这种叫 PaaS 层，是要搭一个这个云控的这个平台，可以在各种不同的硬件上去架设。当然我们要支撑的很多的这个应用，所以说目前呢我做的是还是说偏软件的。那么我们力求呢用这样的一个统一化的这个软件，兼容不同的底层的硬件平台，也支持各种各样的这个路侧的这个硬件的这个设施。那从这个平台本身的研发上来看呢，就是前人呢有做了一些工作的，我们算是重新定义这样的一些架构，做部分的这个整合和这个重新的这个开发。对， 那在开发过程当中遇到什么障碍了吗？目前还需要一些什么样的支持吗？ 是这样的，这个行业呢，就是大家都会认为是一个非常有前景的这个行业。 嗯， 因为我们看目前来看，在方方面面呢，云的应用都在改变着这个社会吧。我们比如说云对这个手机啊存储的一些影响啊，对我们的这些这个算力算法的这个影响啊，对车呢也是一样。但是研发的过程中呢，你会发现其实各个地方啊和各个企业它都在看自己的云平台，而这些云平台它采用的这个架构啊数据标准呢，其实都不是统一的，都是自定义的。 嗯， 那这里就给这个互联互通呢造成了很大的一个障碍。比如说同样的一个A 企业的车想要跟 B 企业的车进行交互，他们之间的协议就不同，他们就没法相连。 嗯嗯， 那这样呢实际上呢这个社会上的很多投资呢就大量的浪费了。那这主要是由于这个数据的这个标准不统一导致的。那第二个可能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数据的资产定价目前呢还没有一个确切的这个标准和方式方法。 嗯， 企业之间呢在做这种数据资产交换的时候，它没有很好的一个这个准绳，也就导致企业之间呢在做这种数据交换呢它有一些这个障碍和疑虑。那我们在做这个云控平台的时候，就是要确认这样的这个标准，做好这样的这个数据交换的这个平台。那把这个各个企业包括各个政府他做的这个平台这个底层的这个数据呢进行这个相连，进一步呢降低这个社会的这个总的这个投资。 那智能网联汽车呢是新一代科技革命的一个代表性产业，也是世界各国的一个战略竞争地。通过今天的节目，起码让我们对未来会变得更加的期待。也欢迎大家同时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6的其他节目，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生态文明和城乡环境建设不仅是我们每个人的希望，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努力维护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城乡环境，天更蓝，地更绿，水更净。 孩子学过游泳，一直游得很好，我一会儿没注意怎么就…… 当时我就在我儿子旁边，他看起来只像是在玩水， 明明水那么浅，孩子怎么可能溺水？ 儿童溺水常常发生在看似安全的地方，安静而迅速，难以察觉，没有惊慌呼救和奋力拍水，孩子们无声的挣扎被淹没在妈妈分心处理的一通电话里，或是爸爸埋头沉迷的手机视频中。危险时刻存在，事故往往就在疏忽的一瞬间。加强安全教育和有效看护，做一名合格的家长，溺水危险也能被我们拒之门外。应对儿童溺水，预防是最好的救援。 北京时间13:00。